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聊斋志异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虚幻的鬼狐世界，蒲松龄谱写了一幕幕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同时也用尖锐的话语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各位好，欢迎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注意到，在咱们中国很多传说当中啊，咱们都能够看到狐狸精的身影，但是却都是些个不为人耻的角色。但是为什么狐狸精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呢？而为什么狐狸在人们的心中会有这样一种定位呢？而蒲松龄笔下狐狸精的角色是否也如同那些传说一样，都是些个不太好的代表呢？带着这些疑问，咱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历史之谜，继续为您探秘《聊斋志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神话传说当中，咱们总是能够看到里头有一个女性角色是狐狸精，而蒲松龄先生的《聊斋志异》就更是把这些狐仙们一网打尽。传统文化当中，狐狸精是形容女性轻浮而又心狠手辣的代名词，就是在咱们现代的人们心中也习惯把一些不讲道德的女性蔑称为狐狸精。其实狐狸本身是一种很聪明伶俐的动物，而且狐狸一般都很通人性，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狐狸是真没有什么好内涵。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成语狐假虎威、狐朋狗友，似乎这狐狸从来它都没有什么好心眼儿。出现这样的现象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头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呢？狐狸精又名狐仙，民间俗称大仙儿，法力高强，可幻化人形。玄中记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狐50岁能变化为妇人，100岁为美女，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善蛊惑，使人迷惑失智，1000岁给予天通，为天狐。这段文字很好理解，就是说50岁的狐狸能幻化成一个女人，但是100岁的狐狸就能变成一大美女。同时呢，他们拥有着高强的法术，能够预知到千里之外的事情，而且这狐狸变成美女之后更是能够蛊惑人心，让人在狐狸精的美貌当中迷失了自己。这跟咱们印象当中的狐狸精没什么不同吧？但是您知道吗，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狐狸精最初那可是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正面形象。 在上古时期就有了对狐狸的图腾崇拜，蒲山氏、纯狐氏、有苏氏等部族都属于狐图腾族。狐狸精对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也有着突出的贡献。相传在大禹治水的时候，禹整天忙碌在外，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可怜有为青年事业为重。有一回这禹啊就走到了涂山，看见一只九尾白狐，就对他一见钟情，于是就在此地娶妻生子。禹的儿子叫启，后来成为了夏王朝的开国君王，就是夏启。另外狐狸在先秦两汉的地位最为尊崇，它跟龙、麒麟、凤凰一起并列四大祥瑞之一。汉代石刻的画像以及砖画当中常有九尾狐与白兔、蟾蜍、青鸟并列于西王母的座旁，以示真祥。还有人总结说，狐狸啊有三德：毛色柔和，符合中庸之道；身材前小后大，符合尊卑秩序；死的时候头朝自己的洞穴，是不忘根本。由此可以推论，狐狸在夏朝至汉代2000多年的日子当中生活的是非常滋润的。但是汉代以后，狐狸作为祥瑞的地位是急剧下降，先前人们对狐狸的好话一时间全没了，剩下的都是些个不体面的词，什么狐姨啊、狐媚之类，都快成了贬义词大本营了，只要带狐字的您瞧吧，就没有好话。长此以往，狐狸精就成了生活作风出问题的代名词，至今仍未翻身。 《聊斋志异》是一部关于鬼狐的神幻小说，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狐狸精却时常出现。那么究竟狐狸精代表了什么呢？在蒲松龄的笔下，他们又有着哪些新的内涵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说聊斋。 据说狐狸精这个名称啊，始于唐朝初年，《太平广记》中记载，唐初以来，百姓皆是狐神，当时有谚曰：无狐媚不成村。狐媚也就是狐狸精的意思，狐媚子一词的出现反映出了狐狸精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民间的信仰当中了。狐狸精化作人形，或者到处做客吃喝，或者上门求娶妻妾，他的情感和行为都是以人的模式来塑造的。狐媚自然要迷惑别人，跟穷书生谈个恋爱是浪费狐仙们的媚术，这有点大材小用了。于是魅惑帝王就成为了狐狸精的最佳选择，由此狐狸精又成了红颜祸水的代名词。按照男权社会的逻辑，昏君之所以昏聩，总是因为一个或几个的女人的不好，于是乎亡国之君就大抵与这些狐媚子有了干连。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狐狸精苏妲己，她可以算是狐狸精当中的典范了。苏妲己的罪状在《史记·殷本纪》当中也就是一条：纣为妇人言适用，就是纣王就听这女人的话。但是到了《列女传》这本书的时候，什么泡烙剜心啊，统统的归于苏妲己的唆使。在元杂剧当中，什么敲镜、剖腹、陷害姜皇后等等，这诸般的惨事也都被派定到了苏妲己的身上。到了明代的小说《封神演义》当中，妲己已经被塑造成为集邪恶与美貌于一身，奉神明的旨意去蛊惑纣王，断送商王朝600年天下的九尾狐狸精。如今只要咱们一说起狐狸精，人们就没法不想起苏妲己。但是在蒲松龄先生的笔下，在《聊斋志异》当中，狐狸精则被赋予了作者很大的同情，同时也加入了很多人性化的元素。那么在《聊斋志异》当中，蒲松龄又给狐狸精 加入了什么样的新内涵呢？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我们继续来探秘《聊斋志异》。在《聊斋志异》这本书之前，人们的文学描写更多的是把狐狸妖魔化和邪恶化，但是到了蒲松龄的笔下，狐狸精却都如同邻家女孩一样可爱，年轻貌美，温柔贤良。除了她们的美丽之外呢，蒲松龄还赋予了狐狸精纯洁以及独立的性格。或许大家会非常的奇怪，狐狸精怎么可能会纯洁呢？下面我就为您分门别类的来说一说《聊斋志异》当中狐狸精形象当中的这些光辉。在《聊斋志异》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叫做胡四姐。咱们看看里头是如何描写的。说上生先爱上了一个名为胡三姐的狐狸精，自从跟这胡三姐认识之后，上生便每天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胡三姐看。胡三姐便问他，你总是看着我做什么？上生就告诉他说，我看见你就好像看到了一朵盛开的芍药花，每天看都看不够。胡三姐就逗他说，我还算是漂亮吗？我有个妹妹，她比我还漂亮呢。上生啊就想去看看这胡四姐，结果一看，果然如同胡三姐所讲，惊为天人，感觉就好像是早晨看到了带着露水的荷花一般，又好像是烟雾蒙蒙当中看到的杏花。除了倾国倾城的美貌之外，《聊斋志异》当中的狐狸精同样也有他们狐媚的一面，不过蒲松龄却用了另外一种写法，就是借助人来写狐狸精的狐媚。在衡娘这个故事当中就是这样。话说有一个商人叫洪大业，他的家中有一妻一妾，妻子朱氏长得很漂亮，小妾宝黛长得很一般，但是这个商人呢就喜欢这个小妾。这个时候邻居搬来了另外一个商人，家里头也有一妻一妾，妻子叫衡娘，30多岁，小妾20多岁，但是这家呢小妾比妻子要漂亮得多，但是丈夫却喜欢衡娘，那个小妾形同虚设。于是这家的朱氏就很好奇，就向衡娘讨教，衡娘没有保留，告诉了朱氏一个赢得丈夫心思的办法，那就是依靠媚。而这个衡娘其实并不是个凡人，她本身就是个狐仙。虽然故事当中同样是讲述狐仙如何用狐媚之术来迷惑男人，但是蒲松龄却是把它设置在妻妾之争当中，可谓是别出心裁了。如果说美貌和狐媚是狐狸精非常普遍的个性，那么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又被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呢？在封建社会中，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在女孩没出阁之前都是要听从父母的教诲，就连婚姻大事也多半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传统。如果嫁了人之后，女人要听从丈夫的，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没有一点自我可言。但是在《聊斋志异》当中，狐狸精却又被赋予了独立的性格，她们不会对男人言听计从，也不会被人所控制。有这样一个叫做张鸿渐的故事，里头就讲述了一个性格独立的名叫顺华的狐仙。张鸿渐因为吃了官司踏上了逃亡之路，在逃亡的路上呢，他到一户人家当中借宿，恰好这是狐仙顺华的家。顺华就觉得张鸿渐这个人为人诚恳，是一位谦谦君子，便提出了想嫁给他的提议。而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当中，女子的婚姻肯定不可能 会是自己提出来，更不可能是自己主动的抛头露面。但是蒲松龄笔下的这位狐仙顺华却不屑于这样的封建礼数。面对着美女的诱惑，张鸿渐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很诚实地告诉顺华自己已经在家中娶过了妻子。顺华表示，就算是他在家中娶了妻子，自己也并不在意。狐仙丝毫不把世俗放在眼中，只忠于自己的想法，忠于自己所爱的人，这也表现了狐仙性格独立的一个方面。话说两个人结婚之后，张鸿渐从很多细节当中发现了顺华的特别，最终得知顺华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狐仙。他请求顺华说，能不能让自己回家去看看妻子。而这个时候顺华的回答非常有特点，顺华说，妾有偏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这个人心胸狭窄，不能容忍张鸿渐你背叛自己，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对你的这份心意。而在于顺华和他的妻子之间呢，希望张鸿渐你能够逐渐的忘记原来的妻子，只记住自己就好。或许乍一看您觉得顺华这话非常自私，但其实您想一想，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和排他性的，所以现在人呢也能够理解蒲松龄笔下这个狐仙如此直接直白的表达了。如果说顺华这样爱着张鸿渐，而且也希望这份爱情是自己所独有的，您可能会想了，那就不让张鸿渐回去不就好了吗？毕竟顺华是一位狐仙呢，用法术这再容易不过了。但是蒲松龄没有这样安排，顺华还是把张鸿渐送回了家。回到家中之后，张鸿渐被官府给逮了起来，顺华得知之后呢，用法术将他救了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张鸿渐发现自己对顺华的感情慢慢的发生了改变。在自己遇难的时候，顺华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在自己被押解的路上，顺华冒险救了自己，于是张鸿渐便想要回到顺华的身边。但是这个时候的狐仙顺华却选择了离开，飘然而去。可见顺华也并不是依附在男人意识上的俗家女子，她完全有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此有情有义且独立的狐仙，恐怕也只能出自蒲松龄笔下了。在《聊斋志异》之前的那些个狐狸精，从来也不会有人把他们写到这个份上，写到这样的境界。 《聊斋志异》是一部关于鬼狐的神幻小说，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狐狸精却时常出现。那么究竟狐狸精代表了什么呢？在蒲松龄的笔下，他们又有着哪些新的内涵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说聊斋。 前头我为您讲述的狐仙的美貌、妩媚和自我意识，或许您会觉得这些都没什么。但是如果我说蒲松龄笔下的狐仙还具有另外一项非常美好的个性，那就是纯洁，您会不会觉得有些许的奇怪了呢？这狐狸精怎么能够跟纯洁挂上钩呢？没错，在咱们的潜意识当中，狐狸精都是有着相当多的贪欲，而且有着相当的势力和法术。但是蒲松龄却赋予了他笔下的狐仙纯洁的性格，而且这些狐仙呢个性非常阳光，他们就如同你身边的邻家女孩一样惹人怜爱。光听我这样说，或许您还真不信，那么我就为您讲述一个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咱们一块儿来感受一下蒲松龄赋予狐仙的那份纯洁和阳光。这个故事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娇挪。故事当中呢，有个姓孔的人，他结交了一个朋友，就是个男性的狐狸精。您不用奇怪，狐狸精不一定都是女的，也有男狐狸精。姓孔的这位仁兄的胸前长了一大包，他的朋友黄埔公子就告诉他，你这个病啊，我的妹妹娇挪可以给你治疗。于是就把娇挪找来， 蛟挪年约十三四岁，在古代时候，十三四岁可是一个女孩的黄金年龄。蛟挪长得非常美，而且气质出众，有着一种空灵之美。而且蒲松龄给这个狐狸精取的这名字蛟挪，本身就有娇美袅娜的意思。姓孔的这个男子呢，本身胸前长了一个很大的疮，但是一看到蛟挪，精神为之一爽，竟然忘记了病痛。接着蛟挪就给这位姓孔的男子看病，男子顿时觉得被一股类似兰花的幽香所包围。蒲松龄在这儿设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蛟挪拿出一把刀来准备给这位孔姓男子开刀排脓的时候，这个男子并不觉得疼痛，反而害怕蛟挪为他开刀的时间太短。这就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当中写宝玉在挨打的时候喊着姐姐妹妹，好像是喊了姐姐妹妹身子就不疼了，他可以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姓孔的男子爱上了蛟挪，但是因为蛟挪太过年幼，他的表姐松娘就最终嫁给了这位孔姓男子。不过在蒲松龄的笔下，狐狸精不是没有顾忌的，有时候雷霆，也就是咱们说的电闪雷鸣，就会要治这狐狸精。后来蛟挪一家便遭受了雷霆之灾，而这个时候孔姓男子舍身相救，自己被雷霆打死，而蛟挪为了救这个人的性命拿出了红色的药丸。在蛟挪这个故事当中，这种红色药丸一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就是蛟挪给孔姓男子开刀排脓的时候，书上是这样描写的：口吐红丸，如淡淡灼肉上，按令旋转，才一周，觉热火蒸腾，再一周，习习作痒，三周已，遍体清凉，沁入骨。这是狐仙修炼了一百年、上千年，甚至是几千年才能够炼出来的救命仙丹。蛟挪第一次为了救人使用仙丹，说明他善良的性格，而第二次使用仙丹，则是反映了这个女孩情深意重。聊斋的点评家点评到这段故事的时候就说，以蛇渡红丸，报之不吃一身，就是蛟挪用红丸嘴对着嘴送给孔生，这并不比一个女性献身给男人差。在蒲松龄所处的那个年代，蛟挪这种形象其实是真的非常超前，所以蒲松龄说，鱼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逆友也啊，意思就是说我羡慕这个孔雪莉救这孔生，但是呢我不羡慕他得到了一个美丽的松娘为妻，我是羡慕他得到了蛟挪这样一位生死相交的异性朋友。他把蛟挪和孔生的感情归纳为色兽魂语，就是因为外貌的吸引到心灵的相通，他认为这样的感情远远超过男欢女爱。蛟挪和孔生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不是情人，情欲情人，没有肌肤之亲，胜过肌肤之亲，他们是朋友，是异性的朋友，但不是一般的朋友，是身相异长相知，关键时刻可以现身的朋友。所以男女之间能不能有非婚姻非情人，但是纯洁执着，甚至可以生死与共的友谊，从蛟挪这个形象，这个天真烂漫圣洁美好的形象，咱们可以说应当是有的吧。蛟挪和孔生这种感情是介乎于友情、爱情和亲情之间的所谓第四种感情，现代小说也经常有这样的描写，所以咱们说蒲松龄先生在3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描写，它有着近代文明色彩。聊斋写的狐仙大多比人世间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都可爱，他们美丽异常，风情万种，而同时思想开放，行为豁达，他们不受封建礼法的约束，他们富于活力，聪明机智，